奇事件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。这个暑假，北京展览馆，我们一起读书吧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中国童书博览会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去意已决，老头怎么劝也不行。老长头含着眼泪，给张作霖找了一套棉裤棉袄。他不有俩儿子吗？那个头虽然比张作霖高点儿，但是勉强穿呗。张作霖把衣服穿好，破棉鞋蹬上，还有个破棉帽子戴上，摘摘摇摇，这就离开老常家了。刚这一开街门，那北风把张子林刮的一晃的，好学没趴地下，老头过去把他扶住。妈妈，孩子，外边阳风浇雪，冻也得把你冻死啊，这怎么办？您说这老头心多好。到了后边磨坊，把他们家唯一的财产那头小毛驴给张作霖牵来了，在驴背上铺了一条麻袋。老高的，你骑着这头驴去吧，不是比你走还快吗？快点回家，派人给我捎个信儿，我也就放了心了。路上可要保重啊！张作霖哭痛给老长头跪下来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。干爹，您对我太好了，我这阵儿啊不能说别的，重恩不言谢。只要我张作霖还活着，将来我有发达的那一天，我要混好了是必报大恩。哎呦，快别说，快别说了，咱爷俩有缘分，我这人向来施恩不忘报啊。孩儿啊，快走吧。张作霖呢，勉勉强强的爬到驴背上，老头照驴屁股拍了一下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走了。老长头把门关上，坐在热炕上，一边抽旱烟，一边掉眼泪。 心说，你说一个苦命的孩子在外头混口饭吃怎么这么难，老天爷不公平啊。别的我不敢说，要说老疙瘩这个人捅个娄子打个架那可能，要说调戏于六他老婆他没有的事儿，他才多大，他怎么那么不是人，他敢吗？可这于六爷也是，你怎么就凭你老婆的呢，凭好给孩子给逼走了。他一算计，哎呀，从高坎到小黑山二的沟不到100米也差不多呀，道还不好走，这么冷的天，张作霖的伤又那么重，能回得了家吗？这冻死半道上怎么办？有心去看看吧，家还没人。哎，正这么时候，外头脚步声音，门一开，他这俩儿子又回来了。不但他俩回来，后边还带了一伙人，都什么人呢？都是保局里头跟张作霖有过节的那些人，为首的就是那马大牙，手里还掐着个棒子，进了屋来横眉立目，这就学嘛。老头吓了一跳，赶紧下地了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找什么？他大儿子把脑袋一扑棱，爹，张老疙瘩呢？张作霖呢？ 嗨，你们不是撵人家走吗？不是不让他在这待吗？人家回家了， 啊，走了。哎，算他妈他捡个便宜。他要不滚，今天就掀他的皮，给他揭嘎巴。你看于六爷把他揍了，我们还得揍他一顿。马大牙就是来报复来了，一听走了，他也泄气了，把这棒子也扔了。大爷，不是我们这些人妒忌，他妈张老疙瘩这小子真不仗义。你没看他在保局那份横劲儿，把腿肚子肉拿下来，逼着我吐出100多两银子来，这口气儿到现在我也没出来。走了算了。老长头的二儿子一转身在后边磨房子，打算弄点豆浆喝，一看驴来了，这小子回来了。爹，驴呢？ 咱家驴呢？驴 我让张作霖骑去了。 啊，哎呀，我你老不该死的，你这是混蛋加三级呀，你怎么把驴还给他搭上了？ 众位听听，你说我爹活个什么劲儿，都糊涂死了，咱们家唯一的财产就是那头驴，你说你叫他给崩走了，谁拉磨？你当驴啊，你拉磨呀，反正我们哥俩不干那玩意儿。你去把驴给追回来，你要不追回驴，我们去，要撵上张作霖就把他打死。你说谁是驴啊？老长头这俩儿子就是驴，跟他爹说话嘴里也是不干不净啊，有时候急了还骂他爹呢。老头气得浑身一抖， 好好，我去要驴，我去要驴。 他不是怕别的，他怕这帮小子真去追张作霖，因为张作霖走得不远，他们一家劲儿背不住撵上他，那作霖的命还保得住吗？老头出于这种想法，把大皮帽子戴上，把皮袍子披上，离开家了。这帮人在家里听信儿，单说老长头一溜小跑离开高坎的，奔着黑山这条道他就下来了。那边说张作霖骑着驴走了一会儿了，那老头能撵上吗？按常理撵不上，但是今天情况特殊，刚出高坎就把张作霖撵上了。 什么原因呢？张作霖走不了啊！这家在北方像刀子一样，他穿着空心棉袄，那受得了？张作霖一想，我要不下来活动活动啊，我就得冻死。就这样，他从驴背上滚下来，在地下磨磨圈啊，活动活动四肢，好借助锻炼取暖。这一耽误功夫，老长头追上来了。 老疙瘩，儿哎，老疙瘩，爹，您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 老长头本来是要驴来的，但是一看张作霖冻的那个惨劲儿，那脸都青了，嘴唇都紫了，哆嗦成一团呐。老头于心不忍，心说我哪是要驴，我纯粹是要张作霖的命啊。话到了舌尖，老长头把话又咽回去了。 啊，孩子啊，我看天太冷，我放心不下，我呀，给你送皮帽子、皮袍子来了。说着，把大皮帽子给张作霖扣上，把皮袍子脱下来给张作霖围上了。孩子，这可以御寒，你骑着驴快走吧。 老人家，您对我太疼爱了，我 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快走。 老长头心里明白，怕惹祸，让张作霖上了驴，他猛击驴屁股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小驴不见了。老头心里说，只要张作霖平安没事，我还怕那帮小子？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有这条老命在这盯着呢。就这样，老头回了豆腐房了。说的这，咱得交代那么几句。往后张作霖果然发迹了，两次直奉战之后住进中南海，当了大元帅，不忘旧恩呐，把老长头给接进中南海，住进居仁堂。那时候有很多人发现有个老头笑呵呵的，也不言语，身子骨挺结实，不管张作霖有什么重大的宴会，这老头总出席。有的人就问，这他谁呀？呵，谁呀？大帅的救命恩人呢？这位就是常泽春，字雨农，常老先生。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说在中南海和奉天果然有这么个老头，不过这老头不姓常，姓钟，叫钟三爷。咱也不管他姓钟，也不管他姓常，这事儿是事实存在的。闲言少叙，单说张作霖好不容易回到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，总算跟他娘、跟姐姐、跟后老见了面了。他娘一看儿子回来，又高兴又吃惊。高兴的是一家人能团圆，吃惊的是这人这不要交代吗？这怎么了？这是张作霖就说得罪人了，没详细讲那事情的经过，他娘也不便多问。好在呢，他这后老是个兽医，虽然给牲口治病，也精通医道。就这样，赶紧买药给张作霖治伤。张作霖在家里一躺，一直到春天，这才能下地。这又捡了一条命。张作霖都好笑，嘿嘿，别看我穷，我挺金活呀，怎么折腾也不死， 张作霖利用这机会，平时是加强锻炼身体，做做早操，打趟拳，踢趟腿，举举石头碾子，这玩意对体力康复太有帮助了。另外还有一种说法，张作霖在高坎往东走，有个朝阳观，朝阳观有个出家的老道姓韩，据说这个韩道人是隐居朝阳观了不起的武林高手。那么张作霖在高坎待好几年呢，经常上这庙里去，跟这道士相处的不错，跟这道士还学了一身好功夫。反正有没有这事儿呢，只能当参考。张作霖果然会几下五八招，在家这一练，身子骨硬实了。干什么？跟他娘一商议，开开兽医庄子，利用这个维持生活。其实要真为吃口饭呢，也不算太困难。不过张作霖人大心大，跟当初不一样了，心结了，就在这守这兽医庄给生活治病啊，他不甘心，没事弄俩钱，仍然是出入赌局，走他爹那条道的。他娘劝呢，他也嗯啊，但是他也不听。除了出入宝局之外，还有个去处，离着他妈的都不远，靠路口这有一座剃头棚。剃头棚有爷俩，都是光身汉，老头邢福田，儿子叫邢立平。张作霖没事就上那剃头棚待着去。那位说那有什么好待的呢，因为张作霖呢跟他们爷俩处的不错，这爷俩有一种嗜好，没事弹起三弦来会唱凤派大鼓。哎，这凤派大鼓这边好听啊，音律悠扬婉转，让人听着是如醉如痴。这爷俩有剃头的呢，哎，就干活；没剃头的，老头弹弦，这邢丽萍就唱。别看他不是专业的，啊，唱的非常好，把张作霖给唱迷了。没事就听这凤派大鼓了。后来处熟了，张作霖就点段子了。哎，我行得了，来一段一针飞怎么样？行啊，一针飞也都听了100遍了。全德报再给我来来，全德报之外，狮子楼，鞭打芦花。张作霖点什么，这邢丽萍唱上。另外这邢丽萍呢，性情活泼，爱开玩笑，别看比张作霖大着那么几岁，哎，两个人处得亲密无间。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他走这条道走顺了，他就老来，也是何该有事儿。这天张作霖吃完饭没事儿，刚要走，他娘就问老嘎子，你又上赌局。娘您放心吧，不去了，我到老邢家坐会儿。哎，快去吧，吃饭的时候想着回来。哎，我要不回来你也放心，那就是我在老邢家吃了。又赶奔剃头棚，可进屋一看呢，邢丽萍撅着大嘴在外屋坐着，好像刚哭完，脸上还有泪痕。老头正骂呢，跳脚骂。张作霖正赶上，一开始没听清怎么回事，后来听着好像这邢丽萍找了个什么女人，叫人给霸起了，他们家还搭了多少银子。张作霖也不敢插嘴，也没走，就在旁边听着。老头骂着骂着过来了，老嘎子，老嘎子， 咱们乡里乡亲的都不是外人，你给评评这理。你说丽婷这小子是不是个痴傻呆捏的货呀？哎，我挣点钱给人家剃头容易吗？我攒了一辈子的钱，他妈都叫他给我败了啊！你给作证，从今以后我们爷俩断去父子之情。你给我滚！滚！我没你的儿子。邢丽萍也不走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张作霖就劝呗，好不容易把老头劝的上了里屋了，他拉把椅子坐到邢丽萍面前就问。大哥，什么事儿究竟？ 哎，也不怪我爹生气，这事儿太窝囊了。跟我说说呗，说说心里也痛快。 老疙瘩，大概你能听说。你说我27、28了，没个媳妇，能行吗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。我爹也为我这事着急，给我呀介绍了不少姑娘，我都看不上。其实我心里头有人，你知道我这相好的是谁吗？海城街上，海城街上有一座四喜堂，四喜堂有个大姑娘叫蓝宝，我们俩处热了。当初我跟我爹挑着剃头挑的，经常上海城，没事我就上那儿花钱去。蓝宝跟我海誓山盟，后来见着他们长班的老鸨子，问多少钱能赎身，老鸨子一张嘴就要50两。价码虽然不低，可也不算太高。蓝宝说的清楚，你多攒凑齐50两，你就给我赎身，我就跟你过日子。就这样，我跟我爹呀，可劲儿干活，可劲儿攒钱，好不容易把这50两凑齐了，去给蓝宝赎身。结果事出意外，这海城街上有个土财主叫韩九阳，把这蓝宝给霸占了。白花了50两银子，人没赎出来。韩九阳还把这邢丽萍撵出海城，声言你要再敢沾蓝宝的边，我就打折你的双腿。就这样我跑回来了。你说我爹能不上火吗？故此跟我大发雷霆，我也真觉着窝囊啊。兄弟，你说这50两啊，那也不是个小数目。我们剃头的得攒多少年能攒齐了？这不是倒了血霉了吗？张作霖一听，眼睛就立起来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大哥，这韩九阳你认识不？ 怎不认的？你没看那个凶劲儿呢，好像没把我吃了。哎呀，可到了他们家的一亩三分地儿了。我这人就窝囊，我敢跟人家拼命吗？只好抱着脑袋滚回来了。 这口气你咽得下去不？ 那当然咽不下去了，那可有啥法？ 我给你出气你乐意不？老嘎子，你是说着玩是真的？ 哎，这能开玩笑吗？ 我给你出气，要回50两银子，把蓝宝你赎出来，我也多个嫂子，成全你这一家人家，你乐意不？ 你不是说胡话吗？那么容易？哈哈哈哈， 为朋友两肋插刀嘛。我净听小马传了，古人圣贤那才够意思，我可不敢比古人，这点事儿我还办得到。